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今日系九月二十一号礼拜一，差啲噏咗八月添。咁啊，缺席咗一个礼拜之后咧，今个礼拜咧我归队啦。咁但系咧有个不幸嘅消息咧，原来就系我两位队友都双双倦勤，突然之间有要事未能赶及嚟到做呢个节目噃。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请咗呢个新嘅朋友啊嚟初试提升，叫阿 Sam。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Sam 啊。 咁但系佢而家咧就戴住个口罩嘅，咁嘅情况啊似咩咧？大家唔知道有冇睇过蝙蝠侠第三集咧？有戴咗面具嘅，嗰、那个叫咩名啊？我一直噏唔出， 乜？阿 Bane 应该。 阿 Bane 系啦系啦，即系嗰个雇佣军嘅首领啊，而家就系咁嘅款啦，啊，好有杀气嘅。即系咧，冚住个口咧，唔知几时咧搣开咧就中你嘅。即系而家身形咧，我翻唔上一灰唔啊，打交永冇输嘅。所以黄仁达呢个时间咧，我唔惊佢冲上嚟嘅，因为咧我录音室咧有位非常之灰唔嘅人等紧同佢只耷。唔识应啊？唔得、啊，要 train up 啊你啊，吓、啊，如果唔 train up 啊你啊，第时我哋唔够脚噶，大佬吓、啊，你啊真系唔好彩啦，安排一礼拜一俾我租一，系咪？但我哋不嬲与人为善嘅，我哋又唔会咁咩嘅，系咪？嗱、啊，见你咁仁慈咁啊，第一单我想讲啲 soft 啲嘅嘢，点解个个知我即系去咗十日意大利啦？咁啊，我想讲一啲我见闻。咁但係嗰啲見聞點解我要講呢，就其實同一單前嗰排俾人瘋狂轉載嘅料有關嘅。咁呢就瑞銀就做咗個調查，就話說呢香港人所謂叫工作生活係最刻苦嘅。點解最辛即係點解最辛苦呢？原來平均嚟計呢，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年呢就工作2600個鐘。咁什麼叫2600個鐘呢？原來呢喺呢個世界上面排第二嘅。好啦，咁點解我想講呢一樣嘢呢？其實就同小弟嘅見聞有少少關係嘅。咁去到意大利，其實有啲乜嘢令我印象最深刻呢？其實當地人嗰個生活步伐係慢過香港好多，即係其實呢樣嘢好多人都會知道。咁但係大概有幾慢呢？其實意大利街頭或者威尼斯街頭最多嘅地，即係最多嘅鋪頭係啲咩嘢呢？就唔係啲佐丹奴，唔係賣衫嘅地方，唔係賣奶粉嘅地方，唔係藥房，又唔係金鋪。最多嘅地方係 cafe， 嗯， 係啦，知唔知？阿 Sam 有冇去過其他唔同嘅地方？覺得人哋啲 cafe 同香港 cafe 有咩唔同 咧？你話如果歐洲、美洲嗰啲就少嘅，咁但係你話近近地，譬如話台灣咁為例，台灣都係 有女僕嘅。 咁我又唔係女僕嗰啲，但係你即使講緊其他 cafe 都好，香港嚟講，譬如話 cafe 嚟講，最主要都係即係我自己睇法啦。 你會見到香港最多咩 cafe？ 咪 Starbucks 啊， 非常之好。 唉，前幾個街口已經有一間，即隔一兩個街口就有一間。但係台灣嚟講，佢嘅會有多好多係一啲細，即係當然啦 ，Starbucks 嗰度都有嘅。但係問題係感覺上嗰度係好多一啲細嘅鋪頭，譬如話之前。即係啊，九把刀都有部電影啦，咁或者諸如此類，即係都講係一啲有自己嘅一啲鋪頭，即係你係咯 ，cafe 嚟講，佢可以自己細細地去投資，然之後開一間屬於自己嘅 cafe， 就唔會係一定係大型連鎖店嗰只咯。 嗯，好啦，從呢一點講落就最好啦。即係頭先阿 Sam 話齋咧，香港都好多 cafe， 你見到 Pacific 嗰啲咪 cafe 咯，麥當勞嗰啲 McCafe 啊，係咪 cafe 咧？梗係 cafe 啦，係嘛？仲有 Starbucks 嗰啲咪 cafe 咯。喂，但係外國咧，人哋係相對地少好多呢 cafe。人哋啲 cafe 係乜嘢叫 cafe 咧？你總之行得入去，有部咖啡機，沖得杯 cappuccino 或者 espresso 出嚟俾你嗰啲叫 cafe 啦。咁多數喺意大利嘅 cafe 有咩賣咧？一定有嗰啲 panini。又或者叫嗰啲 toast 啊、pizza 嗰幾樣嘢咧，其實人哋生活就係每一日就依靠呢啲，即係譬如人哋意大利好少麥當勞嘅，佢哋又冇魚蛋粉啦，佢哋又冇車仔麵啦，人哋晏晝咧食啲 panini 又或者食啲 pizza 成嗰啲，即係呢啲都好多人知道噶啦。咁但係喂呢一樣嘢睇到啲咩咧？其實就你會睇到香港係俾大財閥咧係即係入侵得好緊要，每一樣嘢咧，其實你譬如以前香港 cafe 係咩咧？ 茶餐厅。 嗯， 咩叫茶餐厅呢？你行到入去，诶，你饮得出呢家奶茶同隔篱有少少唔同呢，即係譬如大家用黑白淡奶，但大家过程唔同啊，又或者茶包嘅数量个浓度有少少唔同啊，冲法唔同，你係分得出嘅。哦，呢间呢，哦，兰香园食芥秧多嘅，隔篱翠华食猪仔包嘅，再隔篱可能食燒味，又或者有啲唔同嘅腿通啊，又或者係澳洲牛奶公司食腿通嘅，食常餐嘅，间间所谓呢啲本土 local 嘅 cafe 咧，其实都有少少色力场，你会分到唔同嘅。咁，那个问题就係而家香港人就开始生活咧，你唔知大家觉唔觉系越嚟越黑板㗎喎。哦，一去 cafe 就去沙北啦，买杯咩啊 ,Mocha 啦，买杯喂 ,Cappuccino 啦，又或者买杯咩 ,Caramel Macchiato 啦。梗系有个名令到你自己若果入到去俾40蚊买杯咖啡呢，你觉得自己好撚中产。 嗯， 即系令到你自己觉得好似提升咗，但喂荡然无存嘅咩，你估翻香港精神去咗边啦，大家就唔知咩叫香港人啦，系咪，第二次我哋讲陈佐仪。喂，咁喺一个咁嘅生活嘅地方，你讲緊用40蚊买杯咖啡，但係你点样先赚到个40蚊呢？咁我想攞一样数据嚟同大家睇下，原来嗰个所谓叫 Original Post 呢，喺 Bloomberg 出嘅。咁佢就唔系淨係话呢香港系一个最高工时嘅地方，同埋讲咗几样嘢嘅。第一，边一个城市嘅所谓叫生活指数最高啦。你估下系边度？任你噏。 New York， New York City 系 NYC 啊，即系唔系其他，即系唔系芝加哥，亦都唔系西雅图，系第二啲地方嚟噶。NYC 系，你噏多两个出嚟啊 ！NYC 新加坡咯， 唔得啦，新加坡完全唔喺榜啊！新加坡系好平嘅地方嚟嘅。 OK， 你会唔会估香港喺个榜首度啊？哇，好贵啊，大佬啊！香港饮杯咖啡40蚊啊，错啊，又唔系香港喎。最高系边度咧？苏黎世、日内瓦，系啦，大概系一个生活成本贵到点样为之贵呢？一个三人嘅家庭咧，普遍喺嗰啲地方都要每月付出超过$3,500嘅生活成本。咁包括咗啲咩呢？呢一样嘢 exclude 咗租金啊，唔讲租，系包括咗122种所谓叫一男子嘅 product， 即系譬如日常必需品啊、衫裤鞋袜啊、可能啲 dairy product 牛奶啊、芝士啊，又或者啲谷壳类嘅嘢啊、cereal 啊、米饭啊，成生活成本原来最高咧，苏黎世同日内瓦。仲有边度咧？第一位就苏黎世，第二位咧就日内瓦，第三位先 NYC， 第四系奥斯陆，第五系哥本哈根，跟住伦敦、芝加哥、东京、奥克兰、悉尼。一路数内差唔多十个城市呢，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所谓叫以发达国家兼系首都，兼且系一啲所谓叫商业发达嘅大城市。好啦，美嗰啲系边度呢？基辅知唔知喺边呢？ 基辅 乌克兰首都 啊 ，OK， 孟买都好平喎，原来新德里又好平喎。 嗯， 但系呢个表上面系咁样即系表达咗出嚟啦。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呢，有一样嘢佢做咗个调查嘅。就是个 purchasing power。 咩叫 purchasing power 呢？基本上嗰个地方你啲人有啲钱，咁你购买力咪强啲囉。即基本上你个地方消费蓬勃勃，又或者嗰个地方有究竟有冇钱赚。最高嘅地方你估边度呢？卢森堡喎。 会、 啊、即係第二位就係日内瓦、迈阿美、苏黎世、LA、悉尼。啊，一路数内都系求天嗰啲城市。个问题就係两样嘢都冇香港份，唔系喎。你话喂，英皇道嗰啲铺好贵，波斯富街啲铺好贵，而家铜锣湾讲紧，唔好讲铜锣湾啦，中环嗰等 coach 700万个月租嘅三层楼，喂，点解数嚟数去都唔见香港嘅？好啦，翻翻嚟啦，喺意大利你话生活贵唔贵咧？你要两睇咩叫贵咧？食餐晏，普遍如果你饮一杯 cappuccino 或者食个 panini， 可能系3欧4欧嘅事。 嗯， 咁我谂同香港 on par 啦，系咪阿 Sam？ 即系我系咪好 fair 咧？基本上你去旺角坐低饮杯冻柠茶，叫碗云吞面，大概系40蚊啦。 40蚊 都差。多啲 option 嘅，叫多啲油菜嘅，你杯冻柠茶唔系热柠茶嘅，咁可能系50蚊啦，系嘛？即系大概系5-6欧嘅事。 嗯， 咁人哋3-4欧算唔算系平？都算系平嘅。嗱，有一样嘢意大利又贵啦，搭车贵。 哦， 即係你普普通通一落到 tube， 即係所謂叫地鐵啊，有一上巴士啊，一磅兩磅冇走雞㗎啦。即係如果你去遠少少，即係譬如羅馬去威尼斯，或者去威尼又或者去佛羅倫斯咁，搭一程十零廿歐嘅火車係好閒閒地嘅。咁比起你深圳搭火車翻大陸咧，又東莞咧，係平好，即係貴好多嘅。咁你話哦，意大利原來咁平啊？咁香港算唔算貴咧？香港有一樣嘢貴，就是、租好貴。例如係點貴法咧？如果喺你意大利普普通通一個當地人買一個 apartment 咧，講緊係百松啲萬港紙啦。 嗯， 即係十零萬歐元或者廿萬歐元啦、 嗯， 已經係兩三個睡房，即係多數都係十零啫，唔係廿萬添。 嗯， 人哋住屋冇你香港咁貴嘅喎。 系， 你香港贵咧，系你唔好话你买楼啊，你租又贵，你租板间房都贵，你有几折度咧？ 你一间板间房讲紧都已经差唔多2-3千、3-4千蚊就咁啦。你 哇，你 啊，唔系 ，sorry， 唔系板间房嗰啲系床位啊 ，sorry， 讲紧系 2-3千嗰啲系床位啊。 系 你嗱，你教你去呢个鹅颈桥桥底，你搣下你啲街招，你睇下人哋啲板间房系5-6千蚊起跳啊，嗰啲叫板间房啦。 哇！ 即係深水埗咧，冇咁好，即係唔係咁好地段嗰啲深水埗地站附近嗰啲咧，大概咧4000零蚊，2-3千咧，阿 Sam 唔知你喺邊度租噶啦， 嗰啲係床位啊，真係。 但係老實講，喂，咁你喺意大利又平得幾多咧？嗱，咁嘅金錢咧，我去咧就住，即係喺 Airbnb 嗰度揾啲住宿嘅地方嘅、 嗯， 大概啲水準係咩咧？長洲度假屋咁嘅水準啦。咁、 嗯、 但我想话你听，香港嘅度假好多贵过意大利度假嘅， 系 即系讲紧喺意大利，譬如你一个 family 住一层楼、嗯，一层楼可能有三个 bedroom， 每一间 bedroom 可能有一张双人床或者两间单人床，三个房间个嗰度讲紧住紧六个人啊， 系 讲紧1500蚊港纸到， 哇，咁好平，即系你计落你 拎1500蚊睇下去长洲租唔租到咁大嘅单位啊，吓你可以食我包你租唔到。 你可能租到兩間房啫，差唔多啦。 喂，嗰度講緊係2000尺喎，嚇、啊，即係人哋生活係乜嘢生活啊？香港地，你話佢好貴，唔係喎。原來我哋翻嚟咧，香港地啲嘢好平。接翻落去第一個話題啦。喂，點香港地咁平，你都要淪落到成為呢個全地球、全宇宙工作時數最多嘅地方咧？究竟即係我哋啲所謂叫工時係去咗邊度咧？又俾到个例子大家咯，原来你喺你喺瑞士咧，喺苏黎世咧、 嗯， 我又俾你估下，你做一个钟头嘢，你估大概平均有几多钱人工？税前啊，税前 喺苏黎世， 苏黎世， 我谂啊， 即系我真系估都估唔到，顶你个肺真系，任你估， 十诶唔冇咁多，我谂大概可能七个欧罗。七百啊！ $41啊！佢老尾 哇， $41喎，$300港紙喎、 啊，系咯、啊，哇，即系差唔多20几蚊欧罗，十几廿零， $41差唔多一对一都成40嘅都 哇、 啊，喂，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梗系会驳我啦，唔系、啊、瑞士、啊，喂，嗰啲地方税好高、啊，税梗系高啦、啊，咁 so what？ 你赚嘅钱。是啊，你赚十蚊有六蚊是俾咗政府嘅， 咁都死。 但系你有$41每一个钟头咯， 系。 你在香港你有几个钟头？屌你而家仲喺度讲紧$33、$35，讲紧嗰啲数目，系即系当然你喺瑞士所谓叫食一餐几多钱咧？其实瑞士都唔贵嘅，即系讲紧都系十零欧会有一餐啊。 OK。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个买一个 iPhone， 瑞士人咧工作21个钟头已经买到个 iPhone。 系 iPhone 6s 系嘛？ 系 喂，你而家香港人一个钟头$33，你要工作几个钟头？你老尾200个钟喎、 啊。系啊，差唔多啊，200零个钟左右。 香港系生活指数唔贵，但系你要付出好多时间去劳动，赚取你最 minimum、最基本、最 humble 嘅一个生活保障嘅地方。换句说话嚟讲，系咩呢？香港是一个最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喂，点解呢？咁又掟一啲所谓叫GDP 嘅数字俾大家睇下。你估下头先讲咁犀利 啊，讲咁多所谓叫做哇瑞士啦，啲嘢就好贵啦，生活指数就好高啦，但啲人赚亦都赚得多钱啦。喂 ，GDP 排第几咧？瑞士又俾你估下啦，一至五十任你估， 一至五十啊？但系应该都头啊，应该 系啦， 廿唔系十左右啦。 喺2014年嘅统计 ，per capita 每一个人啊， 系 排第四嘅。 哇， 每年系87,475美金，即系当然系税前啦，又系讲紧吓。 系 第三位，知唔知喺边度？ 第三位系咪北欧啊？而家咁谂， 你估啊？我哋啲 Sugar Daddy 都未出场，睇唔睇英超啊？ 啊， 英超好多 Sugar Daddy 噶嘛？ 啊，系咁啊！ 油王嘅地方，卡塔尔第三啦，93,965元。 OK, okay.。 第二位系挪威，97,000元美金。 挪威。 第一位系卢森堡，11,716元美金。 哇！ 即系老实讲，喂，你话俾我听，卢森堡嘅盛产乜嘢咧？我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噏唔出咯。挪威盛产咩咧？三文鱼啊， 系咯，三文鱼咯， 啱。除咗三文鱼之外，苏斯黑茶都啱。 OK， 得一个啫，苏斯黑茶。 咁啊，卡塔尔啊，盛产乜咧？有咯， 有咯。 咁瑞士咧，瑞士糖算唔算啊？瑞士糖梗系唔算啦，梗系捞啦，系嘛？标啦。第五位咧，澳洲啦，61,000元美金。好啦，比较香港，香港 GDP 大概喺全世界 ranking 排第几咧？你估下？真係唔係好低㗎、我话咗个数俾你听先啦、大概40,000元美金。 40,000元美金。 一年。 一年。哦，咁应该都头十啦，係咪？ 24。 哇。 喺边个之后呢 ?UAE, 即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23科威特。21纽西兰。20法国。法国我就想讲啦。44,538元美金。好啦。我啱啱去完嘅意大利喺边度咧？23,853元美金。你话同香港系咪争好远呢？36,000咁上下，同40,000啦，争4,000元美金啊、大概就400元美金啦，即系大概争3,000元。 但系问题系香港人系用咗几多嘅 effort 去先至追到呢样嘢咧？人哋可以他他条条去到20几，系咯。 好啦，攞一个比，又有一个对比啦。法国你估下呢排第几呢 ?44,538 元美金。好啦，法国啲人呢每一年呢工作几个小时呢 法国喂但法国我估啊 ,Paris, 大概我諗30个钟啊。 好啦我呢就有个每日原嗱、我2600除以大概系 三位啦、 好啊，我香港计你每一个人咧，系每一日做13个钟头， 系 咁法国佬咧，每日做10个钟头啫。 哇，争 平均啊，平均啊，平均吓、 啊。Okay. 喂，你如果每日多3个钟头，你可以做好多嘢喎、 啊。我瞓多3个钟都好好多啦、 啊，系嘛？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你嘅 GDP 如果系争少少嘅话，香港人究竟甘唔甘心每日懒少少，多啲时间做下嘢，多啲时间沟下女，瞓下觉，打下飞机，上下网，好过所谓叫赚多啲钱个 GDP 多少少，税又低，但系问题你嘅生活就劳碌到好似奴仔咁咧。即系我其实第一节我系想讲呢一样嘢。咁你话香港话俾你听，生活有啲咩最好啦 ？Sam 嗱，你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啦， 系， 你觉得香港生活好唔好咧？即系俾你理想幻想当中，嗱，我幻想咧就系一日24个钟头唔使做嘢，日沟女嘅，吓 ，咁都嗱，即系应该咁讲，系压力会好大咯。喺香港个生活系、即系。当你翻工放即系放工 OT 呢、這个呢个当然㗎啦。咁但 咁悲哀。 我真系我已经算系好彩嗰啲啦。咁但系个重点系即使放咗工呢你可能你个老细可能随时 WhatsApp 你。当你老细唔 WhatsApp 你都好你可能有啲嘢你孭咗飞你担惊受怕你可能嗰个晚上你都瞓唔好嘅。即系个压力囉最主要就系。所以你话喺香港嚟讲，其实最大辛苦喺呢一度， 即系人哋喺意大利或者喺欧洲，又或者喺唔同嘅地方生活咧，佢系有翻自己嘅生活嘅。 系， 即系点解咧？佢哋系 work for living， 唔系 live for working。 嗯， 即系香港咧，你又似乎就系你嘅生活就系你工作嗰8至12个钟。 系 啊，就算系 off 咗刁字，你都要担惊受怕等电话。点解呢？因为香港咧，即系最惨就系租贵嘅，即系除非就算你有屋企住都好啦，你咁啱有间公屋就好啫。如果唔系，你要自己交租咧，你每个月系预咗万零蚊出去嘅。 系啊， 咁仆街，你间屋系嘛，两三个人食饭，咁你冇嗰万几蚊交租，唔通瞓街咩？咁你个个人就担惊受怕，谂住嗰个月喂冇钱交租会死人嘅，咁啊冇办法啦，个个都要 OT 吓，通宵达旦为保住份工， 系 冇钱供楼点算啊？即系我都咁讲啊，冇钱供楼点算啊？咁大老老实实，你系冇咗咩？你系冇咗你嘅灵魂同冇咗你嘅生活。喂，咁我问你。你啊食饭得嗰半个钟九个字，香港地咧好多人咧都系大饭翻公司叮嘅，因为第一悭钱啦，二来就唔使同人逼啦。个、问题就系你两个字食完瞓，唔系两个字食完晏嘅话，你起码多九个字喺个位度恰一阵啊嘛，呢样嘢紧要啊。但系外国人咧食饭系个半至两个钟，你好多时间咧，即系佢五点钟打后就唔开工噶啦，即系你就算喺所谓叫 CBD 都好啦，即系人哋啲商业区都好啦，人哋啲铺头闩下闩噶咯，闩完咪坐喺街边啲 cafe 头先讲嗰啲，吹水咯，系嘛？咁咪一路吹水吹到几点啊？咁吹到十点唔奇啊！咁佢五点钟吹水吹到十点，人哋嘅生活就喺嗰度，系嘛？喺嗰个时间可以做啲咩咧？煲烟啦，吹水啦，最紧要就系沟女，唔沟女点做人呢？喂！人哋有呢啲生活嘅时候，人哋觉得生活系美好嘅、有意义嘅。你香港就惨啦！喂，你翻屋企唞下嗰八个钟，系俾你吊颈唞一口气，你唞完气都要翻去继续吊嘅，大佬。 系。 你嘅生活就系生命，生活就系份工，人哋嘅生活就系自己嘅。咁你谂下，系咪嗰所谓叫4000蚊 GDP 一年，系咪真系咁紧要啦？咁我去嘅地方咧，有啲体会嘅，例如系咩咧？譬如你到威尼斯。你觉得威尼斯好靓啦，水香啦，好多船啦，港都拿啦，撑船啦，跟住有啲穿着住水手装意大利佬喺度唱咪咪咪呀啦，咁梗系唔系咁嘅事啦。大概系咩呢？俾我感觉系一个浸水嘅天水围嘅啫。 吓、 啊？点解啊？ 点解 唔系我突然间知道佢好悲壮系嘛？嗰啲冚唪唥中环，嗰啲冚唪唥去晒威尼斯，而系个地理好似，即系你话威尼斯话大唔大，话细唔细，系嘛？成条一条即系。中间嗰条中间嗰个水道咧，基本上就兜咗个圈。咁你其他就横街窄巷有好多啦，都系浸晒水噶啦。咁你系行得晒嘅。个问题就系成个天水围围住咩嚟行啊？围住个西铁站嚟行啫嘛，系咪？咁威尼斯咪围住个巴士总站嚟行咯，都系得一点嘅啫。嗰点就围咗个圈。哦、OK。咁个问题就系话嗰度咧，其实都出现咗好多问题。你一个外人、外地人、游客去到威尼斯咧，你真系会觉得个威尼斯系一个。唔系威尼斯人喎，威尼斯喎，你觉得好多意大利佬啊，你觉得哇好浪漫啊，好靓啊，冇错 ，hardware 真系好靓嘅，因为咧，即系意大利政府系用咗好多 effort 去保存所谓个每一座大厦嘅面貌啊，入边你可以批晒档做装修点都得，个墙身即系向街嗰边咧，你 系 唔可以做任何修饰嘅，即系我系兜口兜面睇住佢搵个大铁钻系钻烂咗幅墙。佢只可以补油翻颜色，即系佢系唔可以做第啲修饰嘅，即系留嘅只窗烂咗换嗰只铝嘅得唔得？唔得 ，keep 翻木嗰只。你入边嗰只可以点样换都得，但系出边咧用翻个烂木，唔该你。呢一座大厦咧，即系佢啲所谓叫屋仔啦 ，apartment 咧，喂，两层就两层，三层就三层。你唔好话俾我听起拆咗佢起过 ，sorry， 冇呢件咁嘅事。咁所以你会见到威尼斯其实成个区咧，其实好鬼之旧嘅地方，亦都好臭。例如系咩臭呢？你去天星码头，你会闻到嗰阵臭味以前 海水 嘅臭味，一啲腐木嘅臭味。 咁 个问题最大嘅体会系边度呢？嗰度系有好多所谓叫外省人喺度搵紧食。搵食也者，喂，旅游区有咩 jobs offer 啫？咁咪零售商店嘅小贩咯。咁你唔方嗰啲人住喺威尼斯咩？搵钱嘅啫。但系最大搵食就唔系嗰啲零售店嘅小贩，系啲小偷。例如系啲 bellboy， 点解系啲 bellboy 咧？因为而家已经越嚟越多人去威尼斯旅游咧，就唔系住酒店，即系嗰度所谓叫 hotel 咧，其实唔系得好多，得十间八间嘅啫。但系问题就系好多当地人喺嗰度有个地方咧，买咗个地方咧，佢就租俾人，即系租俾我呢啲所谓叫可能系谂多啲 alternative 去旅行嘅人。咁变咗咧，你 系 有可能喺个 bus terminal 落咗咧，你系要挽住你啲拖鞋啊、行李啊，你要行到去即系圣马可广场附近，即系你起码行要行半个钟啊。咁叫你行该会啦，大佬，你咁嘅身形，我咁嘅身形会攰啊嘛，大哥系咪啊？咁咧，所以有好多咧， 真係你一眼望得出咧，佢唔係歐洲人血統嘅人，即係可能好黑啊，又或者可能講拉丁文啊，又或者係即係一啲外省嘅人，又或者唔知乜嘢人喺度，可能幫你推住架車咧，佢係做 bell boy 嘅，咁可能收你筆錢，可能收你十歐啊、廿歐啊，幫你拎啲行李去到嗰度啦。咁個問題就係、是、除咗呢啲就係咧，第二樣最多人做嘅生意嗰係咩？ 艺术嘅， 错晒啦，系卖自拍神棍啊！ 吓、 啊，你去到街头街尾咧，梗系见到有只好黑嘅，好多系孟加拉啊嗰啲咧，佢系拎住一扎，自拍神棍，十欧又得，廿欧又得，咁啊睇你阔唔阔绰啦。一啲咧就可能话帮你影相啊，点点帮你买飞啊，转头就埋同你收钱，即系最多嘅 job offers 就系呢啲。 哦， 咁你话呢啲同我哋尖沙咀有乜分别咧？其实冇乜嘅。即係你用一個所謂叫哇，我係歐遊去歐洲喎、啊，你而家 expect 個樣嘢都係靚啊，樣嘢都係好光鮮、好 polish， 錯喎呢啲。你係覺得自己翻得天水圍，同埋將個旅遊區帶咗去天水圍嘅啫喎。即係做嘢嗰啲全部都係外省人嚟嘅喎。即係嗱，唔係歧視任何外省人係嘛？又或者新移民，唔係呢一樣嘢。但係你話你想抱住一種所謂叫去旅行，去做一個 traveler 旅遊者，喂嗰種心態呢 sorry 唔 apply， 你真係覺得嗰個地方呢冇好難令到你好投入，你去真係享受嗰個 moment， 即係當然就係話你見唔到呢班人嘅時候，喂望下啲建築物啊、塔啊、教堂啊、街啊，係咪啲硬件好靚？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其實呢所謂叫威尼斯係個硬件靚，即係佢入面嘅嘢呢都係已經變成一個世界旅遊景點，你唔會覺得係一件咩嘅事、好啦，剛才講到咖啡啦，剛才講到好好啦，係咪有 panini 食啊、pizza 食，但係呢逢係意大利嗰啲咖啡呢，其實入面個 menu 呢即係我諗知百分之八九十相同，例如呢你麵包配芝士，配乜嘢芝士，可能配 mozzarella 或者配啲feta cheese， 佢得三五種 combination 係成日有嘅啫、火腿好平，嗰啲叫做香腸好平，佢就係用呢啲十種八種嘅配搭呢就造就咗二十種嘅嘢出嚟、即係可能就係話魚蛋香腸麵，一種就係香腸芝士麵，一種就係芝士魚蛋嘅米粉。喂咁樣配下呢就配咗好多種 combination 出嚟。咁但係問題你話食得厭唔厭呢，我諗你食咗第三日到你係會厭。即係嗰啲地方真係去一次算。咁 ,ok, 呢個地方你話真係好過香港，定係話差過香港呢，呢一樣嘢大家可以反思一下啦。即係香港頭先講咗好多唔好嘅嘢啦，即係譬如租貴啦，例如當最衰最撲街嘅梁振英啦，係有共產黨啦，係咪 當然啦呢、這 個。你發覺香港人做嘢呢係好快手。 係 即係你去到一啲譬如關口啊、海關啊成嗰啲嘢呢，你好快過到關。我返嚟呢由落機個黑到出機場呢講緊係半個鐘咗。 係。 但係我喺意大利就扑街咯，喺威尼斯落咗机，去到出机场咧，系用一个钟头三个字， 哇， 九个字海关，半个钟头等行李， 哇， 系啊，即系咁嘅事。喂，你话香港唔系计 GDP， 当然有好有唔好系嘛？大家反思一样嘢，嗰四千蚊 GDP， 大家做多咁多个钟头嘅嘢，换嚟所谓叫你一啲嘅方便，同时放弃咗你一啲生活。當然藍絲就會覺得嘩香港地要經濟繁榮啦，要發展經濟啦，咁但係你究竟香港人普遍係點諗呢？即係其實我講咁耐，其實想帶出一樣嘢，香港真係有好有唔好，但係你問每一個香港人佢想要嘅嘢呢，即係其實真係回歸咗咁多年，俾共產黨嗰種荼毒呢，有啲人覺得經濟發展可以真係揞住你隻眼，可以令到你摒棄一啲好多唔同嘅價值觀。即係我最深嘅體會就係返咗嚟發覺香港雖然係好方便，食嘢好多 variety， 比意大利選擇多好多，人亦都好乞人憎。唉，咁但係你叫我喺意大利定係香港生活呢，又開始係我覺得有少少兩難。你即係你叫我喺意大利生活十日 OK， 一個月得唔得呢？ 一年得唔得 呢？一年得唔得呢？即係我就未必得，英國得， 即系应该系俾我一个几安全感嘅大嘅地方，因为起码你识讲英文咧，你去到边度你都会讲得通，你会觉得有个安全感，即系你起码唔识你问人咯，英国佬虚伪啫，未至于呃你啊。但系你去意大利嗰黑鬼咧，系分分钟呃你，跟住可能系搵埋你笨。跟住就暗角打你一鑊，咁你係好唔安全嗰種感覺，同埋你又唔同同佢唔通咧，你就算話俾人聽唔係，我俾曬錢你啊，咁咁我講英文你又唔識聽，係嘛？咁啊點算？ 你想投降都投降唔到， 係啦，反思嚇、啊，大家即係我覺得喺一個政治咁紛亂嘅世界，反思自己要啲咩生活。有啲人覺得自己 OK 嘅，頭先提過咁多地方咧，曼谷嘅生活成本好平，即係你中意可以移民。但系你觉得香港你嘅根咧住翻香港咯，咁你觉得唔系？我觉得应该投资移民去外国嘅，去外国咯。但系停一停，反思，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